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在即将分别的时候呢，听到这样的曲目呢，应该格外的能够勾起你的思念和痛苦。这是来自陶喆，叫做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 都说呢，师傅领进门，学艺靠自己，这句话呢的确是没有错。日不陶喆并没有为这个组合带来多少的好运气，这张专辑呢其实花费了陶喆很长的时间，很多的精力，而经过调教，这五个从美国回来的这个大男孩呢，的确带给我们了不一样的惊艳的和声。每个人的感情呢都是不一样，不可复制的，那么时间久了你可能会模糊或者忘记，而这个时候一首歌往往可以作为载体，帮助你回忆一下你的这些故事。 在你左右还有多久，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，握紧的手不愿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走，要记得我们的故事真正的话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，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、yeah、我们的故事不能忘，太多的情绪要发展，不要放弃，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、yeah、握紧的手不愿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走，要记得不管再有的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、yeah、我们的故事不能忘，再多的情绪要发展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，我知道你寂寞一个人却是是一种痛，没有你叫我怎么走，身边充满诱惑，不决定就容易犯错，你是否能看见未来的收获，你愿意再耐心等候， 几年就像在转眼间。

秋天冬天快来，特别容易想念。桌上的照片，我们羞涩的脸从来没有改变。翻开过去的日记，字里行间充满爱的诗篇，也不曾忘记为你留下眼泪，而不敢面对明天。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多年，我觉得

这是来自新乐团的作品，叫做《如果还有明天》，不要轻言放弃。我想这绝对不仅仅是对待音乐的态度，也同时呢，应该是我们对待工作、对待家人、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有坚持才有成功，有才华才能够等来绽放。接下来汪峰的声音呢，也让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 在深渊里共舞，忘记一些遗憾，忘记一些无奈，让我们再吻一次。绽放的一刹那，像荒草一样燃烧。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。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你那么辉在星河中穿行，忘记一些忧伤，忘记一些迷惘，让我们再抱一下。在这一瞬间，带着所有疯狂，带着所有勇敢，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，我的心跳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像荒草一样燃烧。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。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你那么辉煌。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。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像荒草一样燃烧。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。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你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